点。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一件国家大剧院的大事吧，那就是他的俄罗斯巡演。圣彼得堡当地时间的9月11日晚上，中国国家大剧院主题为中俄友谊文化之旅的交流演出正式拉开了帷幕，由中国的作曲家唐建平、剧作家万芳、导演王小英担任核心主创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亮相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那天晚上呢，马林斯基剧院的新剧场是座无虚席，掌声不断。这是由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俄罗斯题材的中文歌剧第一次登上俄罗斯的顶级艺术殿堂，浓郁的俄罗斯风格感动了无数俄罗斯的观众。 我最亲爱的人，你是那么美丽。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呢，是一部以独特的角度来反映战争的作品，多年以来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可能有的朋友看过电影，有的朋友呢可能读过小说。那么关于改编的歌剧作品呢，导演王小英介绍说， 这里的黎明悄悄是中国的观众非常熟悉的一个作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这个都市的年轻人都看过那版电影，读了小说。这个反映战争的角度跟我们之前所熟悉的我们自己的战争电影不一样。那在之前就是更多的正面的表现战争，然后强烈的去表现那样的一种宏大的这种民族主题，或者塑造一个高大的一个英雄人物呢。但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的文学艺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他们在对战争的认识，通过艺术对战争的表达产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把着力的去表现在战争当中的那些普通的活生生的最最真切的最最细致的那种人的生命。那这对于中国观众，对一代中国观众，包括对一代的中国艺术家来说，都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冲击，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里的黎明悄悄，它用一种非常有感染力的方式，把战争和美，把死亡、生命、这个钢铁、杀戮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或者五个女人的生命那样的对立起来，它的这个美。是那样的一种充满着残酷的，同时又充满着那种英勇的愧力的那种牺牲精神的那样一种美。这个生命和战争对立起来，把这个残酷和美好对立起来的这样一种方式，是非常容易取得一种艺术上的，在审美上的人的深刻的印象。这几点加在一起，再加上中国的文化读者长久以来的对于俄罗斯文化、对于俄罗斯的文学艺术的那样的一个亲近感啊，这几个因素加在一块，让大家比较容易去特别对这里的黎明悄悄这个作品产生特别的兴趣。 中国人创作的歌剧弥漫着浓浓的俄罗斯风格，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奏响，感动了无数人。那么这次演出的邀请方呢，是俄罗斯的马林斯基剧院，他在世界表演艺术圈里的地位很高。在马林斯基剧院的售票大厅里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海报和宣传片在广告栏的重要的位置是滚动播放。那么这部改编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中文歌剧呢，在俄罗斯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地的媒体对它 的演出是争相的报道，当地的观众更是充满了期待，所以呢门票早早就全都售完了。俄罗斯的旋律，俄罗斯的故事，中文的演唱，可以说是中俄两国艺术交融的体现。这场歌剧的演出呢，由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乐手们说，这部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中文歌剧让他们很感动，他们都非常喜欢这部歌剧的音乐，不少片段呢还有俄罗斯的风格，感觉非常的亲切。导演王小英介绍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音乐上，作曲家唐建平的俄罗斯风格是他最大的特色。 咱们的作曲家唐建平啊，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的这个音乐的主题音乐啊，是从俄罗斯的这个民族音乐的素材里边来的，然后呢又用那个这个俄罗斯特有的这个乐器巴扬，我们看着像手风琴，但其实跟手风琴不一样的一个乐器巴扬，这个演奏出来的。所以他那里边的从这样的一个主题这个发展出来的，他的这些咏叹调啊，发展出来的那样的，包括一些合唱啊，包括一些关于对俄罗斯的那个土地，对俄罗斯的家乡那个充满了深厚情感的那种合唱，他在里面都可以听得出来俄罗斯的那个音乐的基因。 Thank you. 在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中呢，除了作曲家唐建平创作的一些原创的旋律之外呢，我们还能够听到一些非常熟悉的俄罗斯的经典老歌不时出现。 这个作曲家呢，又这个把中国的这个中国听众啊特别耳熟能详的一些俄罗斯的歌，比如说像这个小鹿啊，比如说像这个卡秋莎啊这样的歌，放在这个戏的一些非常关键的，有的时候是抒情的段落，有的时候是非常壮烈的那样的英勇战斗的那样的一些场面里边，乃至于到最后那些战士英勇牺牲的时候，我把他写了一个卡秋莎的合唱，然后在舞台上演化成了几十个身穿着这个白桦树那样的服装的那样的合唱队，让他们也拿着枪，像是这个俄罗斯大地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土地，在跟这些战士们一起战斗一样的做这样的处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像卡秋莎这样的大家很熟悉的歌传递出来的信息就大大的超出了中国观众之前去演唱卡秋莎的时候那种艺术影响。这本来只能在大剧院这个剧场演，但是我们这一次根据他的那个马林斯基剧院的那个剧场做了那个一些布景的调整，做了一些技术的这种适应性的这个提高，他的那种技术适应性的这种调整以后，不但能去马林斯基剧院演，也可以去别的一些剧院去演出。我估计他后面会有更多的演出安排。 我们听到它的节奏和旋律的走向呢，跟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熟悉的俄罗斯老歌一样，但是旋律又不太一样，只能说是基因一样，又加入了作曲家的创作的成分，升华的成分，让人听起来是既熟悉又陌生。这是战争开始之前的黎明时分，五个姑娘的合唱。马林斯基剧院的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杰季耶夫在看过了那场演出之后，他这样评价说，今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部歌剧的戏剧和音乐的效果都很震撼。现场的一位俄罗斯的观众呢，他看完之后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俄罗斯的教科书里都有。那么这个题材呢，在中俄两国有着共同的情感基础，中俄两国人民非常能够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看完这部歌剧跟我心里的对他的预期是完全一致的，非常感动。9月12号，这部歌剧呢还在马林斯基新剧场进行了第二场演出。在两场歌剧演出之后呢，9月14号和15号，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还继续陪着国家大剧院交流演出团队转战到了莫斯科，在俄罗斯军队中央模范剧院，中俄艺术家们联袂演出了两台主题为《你好俄罗斯》的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于昨天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消息传来，所有熟悉并喜爱这位老爷子的观众无不感到深深的痛惜和怀念。曾经在舞台和电视电影中塑造了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父亲和爷爷，朱旭引来了观众集体的追思。今年5月23号，88岁的朱旭参加了上海现代戏剧谷的一戏剧大赏，并且和82岁戏剧表演艺术家焦晃一起共同领取了中国话剧杰出贡献奖。就在这一天，朱旭坐在轮椅上手捧奖杯时说，中国的话剧中国一诞生就跟中国国家命运联系，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就希望我们年轻的戏剧工作者也能继承这工作，始终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朱旭生前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并发言。他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每个角色我都会研究他的一生，这个人的一生是怎样的生活，我觉得每个角色对观众来说都应该要去影响他的人生。从22岁进入北京人艺成为一名演员，朱旭在舞台上塑造了无数角色，也是北京人艺的建院元老，为北京人艺这个剧院奉献了一生，北京人艺演员也成为他一生最珍视和爱重的身份。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戏的音乐会当中的重要演出。10月4号，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问候，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音乐会。这支合唱团呢，被誉为是世界上最有名、最优秀的童声合唱团，如今呢，已经拥有520年的悠久历史了，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共同被视为奥地利的两大国宝。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演唱的著名曲调《奇异恩典》。 童声合唱团的声音犹如天籁，层次分明，技巧高超。这支合唱团呢是孕育音乐奇才的摇篮，他们培养过莫扎特、海顿、舒伯特、布鲁克纳等著名的音乐家，你能想象吗？这几位都曾经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当中的男童歌手。那么这支合唱团呢，还曾经跟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乐团都合作过，可以说是奥地利的一张文化名片。他们经常作为文化使者，在世界各地举办音乐会。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演唱的以色列民歌《愿每个人都能得到平安》。的曲调充满童真。10月4号，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来中国的巡演的曲目呢，基本上是以施特劳斯家族的代表作为主的。同时呢，他们也选取了几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包括迪士尼的歌舞电影《欢乐满人间》当中的经典曲目《烟囱之歌》，伯恩斯坦的代表作《西区故事》里的《在某处》，比才的歌剧《卡门》里的《街头少年合唱》，以及克劳族印第安民谣等等。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演唱的电影《音乐之声》的插曲《雪绒花》。 不管是什么风格的曲子，他们都能够驾驭的是游刃有余。这支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同声合唱团呢，如今已经成了同声合唱这种艺术形式的金字招牌了。他们也曾经登上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多变的曲风，多样的曲目，让他们受到更多观众的欢迎。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维也纳同声合唱团演唱的《流浪是磨坊小伙最大的快乐》。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说完了维也纳同声合唱团的演出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的其他的演出吧。今晚此刻，圣彼得堡爱乐团正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经典俄罗斯音乐会。圣彼得堡是俄罗斯重要的文化城市，在古典乐坛的地位也不一般。位于这座城市当中的马林斯基剧院呢，从指挥家捷捷耶夫接手以来，被逐渐的打造成俄罗斯古典音乐新风格的风向标，精致细腻的风格更加贴近欧洲大陆的审美。琴演奏的是钢琴家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他是俄罗斯钢琴学派今天的代表性的人物。由他演奏很有挑战性的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我们会发现这首一直被视为极具挑战性的协奏曲，在他的高超的技艺下，其实听上去也很简单，很动听，很有亲和力。今晚的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一头灰白的头发，穿着蓝色的西装，身材很魁梧，演奏的时候充满激情，非常投入。 晚带团上场的是指挥家泰米尔卡诺夫，他是从1988年开始接手这支乐团的。他跟这支乐团的第一次合作呢，可以追溯到1967年。这位指挥家跟圣彼得堡爱乐团可以说是一对黄金组合，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场演出吧。翻开节目单，10月17号，安妮索菲穆特和波兰华沙交响乐团将共同带来致敬潘德列茨基85周岁生日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当中呢，小提琴界拥有女神称号的演奏家穆特将和华沙交响乐团携手登台。华沙交响乐团呢，曾经被阿巴多、被迪图瓦、洛林马泽尔等指挥大师都精心的调教过。那么这场音乐会呢，是特别为今年迎来85岁大寿的潘德列茨基大师庆生而举办的。这位既能够指挥又堪称高产作曲家的大师也会登台直棒演绎德沃夏克的交响曲作品。列茨基今年年底就将满85周岁了。他1933年出生于波兰，在近60年的时间里呢，为100多件器乐都创作了作品。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大师指挥乐团带来的德沃夏克的第一交响曲的终曲乐章。 为您介绍的最后一场演出是下周四，也就是9月20号，钢琴家保罗·里维斯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是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钢琴系列演出。保罗·里维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是同时代的音乐家当中的佼佼者，他是获奖无数，其中呢包括皇家爱乐协会的年度乐器演奏家的称号，2座爱迪生奖，3座留声机大奖和法国金音叉奖。那么在2009年呢，他被南安普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保罗·里维斯经常以独奏家的身份跟世界顶级的乐团合作演出，并且他在最知名的国际音乐节上是频频亮相，其中包括刘森音乐节和完全莫扎特音乐节、爱丁堡艺术节和伦敦夏季逍遥音乐节等等。2010年呢，他成了首位在逍遥音乐节一个月季内表演全套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的音乐家。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将在下周四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演奏的勃拉姆斯的钢琴小品，希望优美轻松的旋律为您的周末带来惬意的好心情。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于云。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日的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祝您周末快乐。